走来，就在流水当中要讲吧，有一天花开，一种冷冷的声音在他的船头响了起来，似乎谁的午夜，晚霞渐渐昏暗，暮色里他将要离开，他将渡船靠岸，收拾起往来的寂寞，一种冷冷的身影在他的脑海响了起来，像谁的午夜，有人因为流浪到渡口，有人思念靠不到岸，有人不能忘情于繁华中，有人日复一日赶着同样的梦。于是摆渡人的歌，遗忘在渡口的流转之间，而那些人们都醉了，没有人还能担负行着下，渐渐昏暗，暮色里他将要离开。